有多爱你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真的不难，很多爱情都开始于喜欢，结束于了解，后来才明白所谓合适的人其实真的是没有定论的，可能只是三观相似，兴趣却不一样，但是绝不会干涉对方，有话聊，相处和独处都是一样的自然，同行这一路，你依然是你，他依然是他，并不是没有你不行，只是有你更好，这样的状态吧。我现在其实不太喜欢那一些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的人，我喜欢那一些语言表达比较笨拙的人，可能是自己也是从过去的滔滔不绝变得口齿不清了。真诚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语言， 不需要锦上添花，不需要说得头头是道，滴水不漏的。语言每一个折叠的地方，可能都隐藏着虚伪，多一点真诚其实也挺好的。 深色的海面铺满白色的月光，我出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，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。 读村上春树的《假如真有时光机》，其中一段他写到去冰岛参加作家大会，因为没有直飞的飞机，